岂可使伯侠焉冠之如老于窗下乎？ 伯是指见识广博，侠是说理非常的清晰通达，焉是透彻，冠是文章无论理路无论是章法结构都有条不紊。能够得到这四个字的评语，一定是上乘的文章，无论是在思想理论文字的结构都是属于上等的， 所以不能叫他终老于窗下，一生只做个秀才，应当要把他选出来替国家服务啊。 遂依县申文准贡， 就是交代当地的县政府要把这个人提拔起来。 连前十米计之，使91担五斗也。 从此处来看，蒲宗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看到袁先生的卷子马上就想提拔他， 可是代理人杨先生把他驳回去了。 这就是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袁了凡是有才干，可是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，那就是有才还要有命。 所以人的一生命运主宰了一切，命时因缘都有定数。 这里面讲才命时，袁先生一定要遇到殷秋明，他的因缘才成熟，这些我们都应当要明白的。 于因此异性，进退有命，持速有时，淡然无求矣。 从此以后，袁先生真的觉悟，真的明白了。 因为一个人一生的际遇，吉凶祸福，贫富贵贱都有命，都有时节因缘，是不能够强求的。 命里面没有，怎么动脑筋也求不到；命里面有的，什么念头都不想，到时候自然就来了。 所以袁先生他从此以后无求无得无失，心地真正的平静下来了。 所以我读了凡四训，学佛以后我们可以称袁了凡在这一阶段是一个标准的凡夫，我们连一般的凡夫都不够标准。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，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，他的妄念没有了，对于一生的吉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所以古德说， 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为小人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君子之命，知道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 小人很冤枉，拼命的追求，不知道这是命里所有的，努力拼命求得的还是命里有的，你说冤枉不冤枉呢？这是指定数，一般人都在定数里。这个时候袁了凡只知道有定数， 但是他不知道定数之外还有一个变数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 下面一段以后就是讲变数，讲立命的理论方法，要按照真正的理论方法去求，就能够改变命运。你想求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，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 而佛家所讲的布施，是说想得到财富就必须行财布施，想得到聪明智慧那就要行法布施，想长寿平安那就要行无畏布施，这就是正确的创造命运的方法。 按照正确的理论方法去求，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的，甚至连成佛也求得到，何况是这些世间的小小福报呢？ 共入燕都留京一年，终日静坐不阅文字。 燕都就是现在的北京，也就是首都所在地，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都在北京。 留京一年， 是说他出贡之后就到北京去了，在北京住了一年， 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 袁了凡他每天静坐，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心地是多么清净啊！心清净了，自然就生智慧。 而一般人智慧不能现前，是因为心不清净啊。 他之所以能够静得下来，就是他对于自己的命运完全知道，想也没有用处，所以什么都不想了，心就定下来了。 云谷劝导改造命运。一，改造命运的原理。 己巳归，由南庸，未入见，先访云谷会禅师，于栖霞山中对坐一事，凡三昼夜不瞑目。 己巳这一年，他回到了南方， 由南庸。 南庸是皇帝所办的大学，就是国子监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南京，北京称为北庸，南京称为南庸，是国家办的两所大学。 未入见， 就是未入学，在还没有入学之前，先去拜访云谷禅师。 云谷会禅师， 会是他的法名，云谷禅师的法名叫法会，这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善知识。了凡先生他到南京栖霞山去参访，去拜见他， 对坐一事， 是说袁了凡和云谷禅师两个人在禅堂里打坐， 凡三昼夜不瞑目， 是说连续打坐了三天三夜也没有倦容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所以能够精神饱满。 云谷禅师看到他这么年轻就有这样好的功夫，实在是很难得，不容易。 云谷问曰：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，只为妄念相缠耳。如坐三日不见起意妄念，何也？ 云谷禅师问袁了凡说： 凡夫之所以不能够成为阿罗汉以上的圣人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妄想太多了。华严上说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病根就是在妄想，妄念相缠，所以不能够做圣人。而你坐在这里三天三夜，我没有看到你起一个妄念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余曰：吾为孔先生算定，荣辱死生皆有定数，即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 了凡先生是个老实人， 而老实最可贵。 他说： 因为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，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注定了，还有什么好想的呢？想也是没有用处的，所以干脆就不想了。 他知道自己53岁8月14日丑时就要走了， 所以生死是一定的，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人家都算定了，有什么话说呢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。 云谷笑曰：我待如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 一个人能够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，那是很了不起的功夫。而袁了凡他不是功夫，他是命给人算定了，所以云谷禅师就笑着说： 我还以为你是功夫不错的豪杰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。问其故，曰：人未能无心，终为阴阳所服，安得无数。 了凡先生就向云谷禅师请教， 这是什么缘故呢？ 这就说明树的道理，人为什么会有命运呢？为什么会落在数量里呢？人如果到了无心，就超越数量了。袁了凡先生有没有到无心呢？没有，他只是什么都不想。 因为想也没有用啊。 他还是有一个妄念，就是 我什么都不想了。 有这么一个妄念还是有心，并不是无心。他常常心里有个念头， 我一生都算定了，一生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 他并没有到真正的无心，既然没有到无心，一定是被阴阳所束缚，怎么会没有数呢？数就是数量，是以数学的原理来推演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甚深禅定不是一般世间人所有的，佛门里像黄檗祖师，他是在定中所看见的境界。 因为在禅定中，时空都突破了，时空突破了之后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自成一片，全部都看到，那是绝对真实，一点都不会有差错的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未来的事，不是他推算的，而是亲眼看见，这要有相当的功夫才行。 所以靠数理来推论，我们世间的凡夫做得到，而限量境界的现前就不是世间凡夫所能做到的了。 在佛门至少要三果阿那含以上，他们有非常深的禅定，能够见到过去未来，这是不会有错的。 但为凡人有数，极善之人数不居他不定，极恶之人数亦居他不定。如20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啊？ 云谷禅师说， 你从遇到孔先生被他算命算定之后，距离现在有20年了，这20年来你的命运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完全照着他给你算定的走，这不是凡夫是什么呢？你的命运里每一年每一月没有加减乘除，这就是标准凡夫啊。 一个大善的人命有没有呢？有，但是改变了。大恶的人呢，也改变了，不会照原定的样子。 由此可知，袁了凡他20年来没有行善，也算没有作恶，他的命运完全是照着孔先生所算定的，这就叫做标准凡夫啊。 余问曰：然则树可逃乎？ 了凡先生就问云谷禅师： 难道命运可以改变吗？ 逃就是超越，那就是定数里面还有变数。孔先生给他算的是定数，变数则掌握在自己手上，这是孔先生不晓得的，不能推算的。 曰：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诗书所称敌为名训，我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福望语乃世家大戒，诸佛菩萨岂狂语欺人。 这是云谷禅师教导他改造命运， 也就是跟他讲定数里有变数啊。 这是袁了凡原本所不知道的。云谷禅师承不承认有定数呢？承认。前面讲过， 人未能无心，安得无数。 世俗讲的命运，云谷禅师完全肯定承认确实有命运， 但是命运自己可以改变，可以创造。 所以佛家不是宿命论，佛家是创命论。 由自己创造美好的前途，但是立命要靠自己，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上忙。 也就是说，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改造命运，决定要靠自己觉醒，要靠自己来改造。 了凡是个读书人，所以就先用诗书里面的道理来开导他。 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， 这是儒家所讲的《诗经》《书经》当中所说的。云谷禅师懂得，他说这是明明白白、的的确确的教训，这是事实。再看看佛所讲的 《我教典》中说， 云谷禅师是佛门大德，《我教典》就是佛教经典中所讲的。 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 命里没有儿子，你要求就可以得到儿子。 求长寿得长寿， 因为了凡先生短命，寿命只有53岁，这就是说你求什么得什么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张家大师说过， 佛是门中，有求必应。 但是张家大师有解释说， 有些人在佛门当中求求不得，是什么原因呢？那是不如理，不如法，懂理论，懂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，就有求必应了。如理如法的求还是得不到的时候，这是自己有业障，必须把业障消除，障碍没有了，就会得到感应。 这是张家大师说过的，没有求不到的。从根本的原理来讲，事出世间法都是 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。 我们一切的需求，就是求做佛也能成佛，都是根据万法唯心这个原理。华严经上说， 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 所以我们求基本的原理就是真如本性， 而方法最圆满最恰当的就是佛陀的教戒。 依据佛法的理论教训去求，我们求不老，求不病，求不死，能不能求得到呢？一定求得到，确实求得到，都在佛门之中。云谷传给了了凡先生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， 因为了凡先生的志向不大，只求世间的功名富贵，所以云谷禅师只教他这个部分。 云谷禅师满足他的愿望，他想求得功名富贵，就告诉他求得的方法，还特别告诉他， 妄语乃世家大戒。 戒律里有四根本戒，就是杀、盗、淫、妄。 所以妄语是佛家的根本大戒。 佛怎么会妄语呢？怎么会骗人呢？换句话说，告诉他求男女得男女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长寿得长寿，这是事实，决定可以得到的。 所以以后了凡先生依教修行，这三样果然都如愿获得了。 于静曰，孟子言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，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 这是进一步了凡向禅师请教，说孟子言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孟子上有这么一句话，但是在了凡先生他的想法，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那是我本身的事情，我希望成圣成贤，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，也能求得到吗？我没有功名，能求得功名吗？ 没有富贵能求得富贵吗？这似乎是命里注定的，命里没有，哪里能求得到呢？命里有的求得到，命里没有的到哪里去求？这是一般的宿命论，也就是命中的一个常数。 常数就是前生所造作的因，这一生应该得到的果报。 殊不知常数里也有变数，加上变数就不一样了。功名富贵我们的确是可以求得到的。 云谷曰：孟子之言不错，如自错解了。如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觅感无不通。 云谷禅师说道： 孟老夫子的话没有错，是你自己会错了意思，你并没有真正理解孟子所说的，你的解释只对了一半，另一半你不晓得。对的一半是德性上，除了德性之外还有事相上，你也可以求得到的。你没有看见六祖大师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吗？ 这句话是出自《坛经》，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楞严经这三部经典在中国自古以来被大家公认是第一等的作品。 而坛经是中国人写的，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在其中，也实在是写得很好。 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我们不能把它单单看成是禅宗的经典，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也可以说是六祖大师的修学心得报告。六祖讲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 方寸就是心地， 从心而觅感无不通。 要到哪里去求呢？要从心地里面去求。 求在我，故独得道德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，内外双得，是求有益于德也。 这段教训非常的重要，不论是内求或是外求，都要从内心求，不要向外面求，向外面求就错了。 所以佛法里讲求什么得什么，都是从内心求，不是叫我们从外面求。 向外面求决定是得不到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是常数，外面不会变，心地是个变数，不是常数。了凡先生20年来心地算是清净，没有妄想，他的心是守定常数，不知变数。 所以他这20年中的命运跟孔先生算的是完全一样，连考试都不会提前一名，也不会落后一名，因为他不懂得变数的原理。 云谷禅师教他这个道理，求在我，在自己，道德仁义是内，德性的修养，功名富贵是外，生活上的享受，内外都得到，这个求才真正叫有益于德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 那是究竟圆满的享受，内外都得到大圆满，那就真正是我们讲的事事如意，没有一样不称心，自在如意。 如果没有这样殊胜的果报，就不会有人学佛了。 学佛不是消极，是非常现实的。现在人讲现实，没有比学佛更现实，这是实在的，你看就晓得了。一般人讲现实未必能得到现实，佛法里讲现实是真正能够做得到的。 要知道佛陀教育的美好，但是实在讲世间人对佛教误解了，会错了意思，不知道它的好处啊。 能够真正体认了，才晓得佛陀的教学才是世出世间最圆满、最殊胜、最良好的教育，古今中外绝对找不到的，尤其是大圣佛法。 若不反躬内省，而图向外持求，则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也。内外双失，不无益。 这是指现代社会大众所追求的，能不能求得到呢？求不到。纵然得到了，那是命里有的；命里没有而得到的，这才叫做求得。 而命里有的你求得，那不算是求得，因为不求也得得到啊。 譬如今天有人说做股票很赚钱，一年赚了几千万，这是命里有的，他得到了。命里没有的，你看多少人做股票赔钱，不是每个人都赚钱的。若每个人都赚钱，股票谁赔钱呢？赌博赢来的钱还是命里有的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甚至于做小偷、做强盗得来的还是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的偷都偷不来的呀。古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才说 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为小人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没能逃过定命，没能逃过常数。 所以人要是真正明白道理了，都会安于本分。 安于本分，自己的日子过得好，社会也安定，天下也太平，大家就都没有争执了。 所以佛法教我们，人要求命里面没有的， 常数里面没有的，我们能够求得到，这是属于变数。怎么求呢？ 要向内心里面求。 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，就是这一段所说的，他不能够 反躬内省。 反省是向内心里面求觉悟，向内心里面存养厚德。他不懂得这个道理，每天动脑筋往外去求，这种求法即使是 求之有道， 纵然你有方法、有手段、有计谋，可是又怎么样呢？